时间的17:0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8.2 AM 927千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思农。 大家好，我是大佐。982呢是一个可以看到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982全平台可视化系统，与我们面对面进行实时的互动。 对，没错，您还可以登录一直播平台，在微博上面搜索活力982和我们进行实时互动。 嗯， 同时我们今天又是有一个万众期待。你在干嘛？ 掌声。 你在干嘛？对， 掌声 掌声。我们今天要抽奖了。 对， 那上周的小伙伴们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非常的热闹。 嗯，就 是 以至于我手机都快炸掉了。 对，我也是，我们那天直播平台好像也崩了一次哈。对，那今天我们要抽奖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场期待已久的相约就在8月24号上海大宁剧院爱夸王凯见面会。这个夏天，凯凯王王凯与你细水长流，再次邂逅。 对，这个正在收听收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啊！这个如果有凯凯王王凯的粉丝呢，一定要集中精神，因为我们今天会在节目当中送出2张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出2个问题啊。这个如果大家上周听过我们节目的话，这2个问题一定要都答对，而且要把这2个问题回答，他就是把这个答案写在我们这条直播微博的下面。 对，没错， 啊、 注意是2个问题， 是2个问题。对，把这2条问题写在那条直播微博的下面。你在这个一直播上留言是没有用的，我们这个后台的工作人员啊要对要把这个你的留言啊拍照留念，然后才能给你送票。对， 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可能大家会发现跟我们往常的节目有一点不一样哈，因为今天的开场不是由我们2个来开的场，是一首非常好听的现场演奏开场的。那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乐队吧。曾经初生牛犊的这个蛋糕炸弹乐队呢，也是在某一个 Cake Boom 也是在某一个时间段内呢突然淡出了大家的视野。在经历过这些几年的沉淀和积累之后呢，在今年年初以一个全新的阵容核心名字 New Cake 又重新回到了舞台上。刚刚为我们演奏的这两位，演奏和演唱的这两位，就是我们今天到来的两个特别的来宾，是来自蛋糕炸弹的两位成员。欢迎何嘉毅和刘一鹏。 欢迎， 大家好， 我们是 New Cake 新 蛋糕乐队。 对，他们一个是女生是主唱，对，女生是主唱何嘉毅，然后男生是这个 男生是吉他手刘一鹏。 对，那两位先大概跟我们的这个听众和观众介绍一下自己吧。嗯，介绍一下自己相关的资料啊什么之类的。 大家好，我们是 New Cake 新蛋糕。 我 是吉他手刘一鹏。 我是主唱何嘉毅。 好，那你们乐队一共有多少个人现在？ 4个人， 现在4个。 对，今天是只到这边来了2个人。 对，来了个双数， 因为我们确实是这个场地有限的原因。 对， 今天只请到2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大家刚刚也是听到了他们演唱的是他们这张新 EP， 现在我和大佐手里拿到的这张 EP， 新 EP 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欲望。对， 也是这张专辑的第一首歌曲。 是第一首歌曲吗？ 我看排在上面的第一首歌曲《欲望》 啊，真的哎，我觉得特别的好听的一首歌。那这首歌是在这张专辑应该是一共有5个单曲对吧？ 对。 那这首歌是属于你们的主打歌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主打歌？ 猜一下， 留一个悬念。 你猜我猜，你猜不猜？ 我猜，我不猜。 神经病啊！ 好，那刚刚也跟大家介绍了他们的这个乐队，以前是曾经以一个叫做蛋糕炸弹这么样的一个乐队出现过。那我们就先来听一下他们曾经的一首歌，来听一下现在的 New Cake 和以前的蛋糕炸弹 有什么 区别，有什么 不同。 一起来听一下这首蛋糕炸弹演唱的 Cake Bomb。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个曾经的蛋糕炸弹乐队的一首 Cake Bomb、嗯、 对, 对 Cake Bomb 它本身也是蛋糕炸弹的意思、啊嗯、对。那我就想问两位一下一个问题哈，就是你们曾经作为这个蛋糕炸弹乐队是出道过一段时间的，而且应该是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出道了， 十年前 对吧？ 对、哦、 小时候 在你们六岁的时候， 在你们六岁的时候已经出道了。 对, 对，在你们就是还刚刚走出社会吧，应该算那一段时间， 应该是还没有刚刚不到毕业、嗯、 还在学校 的 时候。 对, 对， 这个乐队已经组建了，然后慢慢走到今天。你们是当中有沉寂一段时间，那你们觉得从刚刚这首歌、嗯、因为我们也听到了刚刚这首歌和他们现场的、嗯、刚刚演唱那首欲望其实风格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那你们觉得从以前的蛋糕炸弹乐队过渡到现在的 New Cake， 你们之间就是有没有什么改变，你们自己的变化在哪里？ 改变应该还挺大吧、嗯、那个刚才那首歌我也很久没听了自己的、 啊、你也很久没听了， 对， 自 己都很久没听了， 对对，都能听到这个、哦、这个年轻的荷尔蒙的味道，就那个时候的、哦、 什么都不怕， 比较简单直接、嗯、然后不太会去更多考量这个他的风格或者是因素、嗯、或者这首歌的组成怎么样， 嗯， 就是很直白想到了就这么做了。那其实我觉得更大的改变是、嗯、生活的一些阅历加上一些经验、 嗯、 然后有一些更多的故事以后、 嗯、 所以你其实在仔细去听比如新的 EP 的欲望可能会有更多这个深层次一点的那个， 对，有更多的丰富的含义在里面。 对, 对，可能以前不会去很主观或者是很重点的去考虑这个事情、 嗯嗯、 但现在会把歌词的一些内容去把它更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提炼嘛， 嗯嗯， 会有一些故事在里面。 好，那你们是通过因为我们也知道你们成立了也是有差不多十年左右了， 十多年的时间， 对， 成立了十多年了， 中间啊成立了 十多年了， 成立了 六岁的时候才出道嘛， 对, 对, 对吧， 那个十多年前现在是两位16岁的年轻嘉宾坐在我们 演播厅，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你这个捧的有点过了。 那为什么二位就是在沉寂这么多年之后选择重新组建咱们的乐队呢？ 我其实觉得不是选择，是这个事儿他一直没有停下来过、 哦、 就是可能在大众视野里他们可能觉得是你一直平静下来了，其实一直在 大家的视野， 因为其实中间我们有很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在做，然后呢、 嗯、 自己的这块作品就是这个 New Cake 乐队本身的这块作品一直在积攒、 哦、 那我想找一个更合适的机会然后再出来去，就是其实在不停地挖自己的料，不停地挖自己的这个灵感。 嗯， 因为我觉得乐队创作本身它跟这种偏主流的这种方式不太一样，它的这首作品的构成会比较慢。 啊、哦， 对，它因为它要综合很多人的意见，比如说四个人，那可能每个人的想法都会有一些偏差，但你要求大同存小异的这种。这种状态其实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 嗯、 而且中间实话讲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毕竟对需要一些、 嗯、 一个是积累，一个是可能你需要我觉得这么多年更多学会的是一个平衡，因为你可能还除了音乐以外、 嗯、 以前那个时候你可能就一人吃饱全家不愁那种， 一头都扎在音乐里面、 对，但你后面你可能你要谈恋爱啊，你要照顾家人、 哦、 包括要成家立业，然后包括你的工作、 嗯、 去养家糊口、 嗯、 那可能有会平衡到你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嗯嗯， 那我们只能说在别人可能在这个睡觉或者是游玩的时候我们会花一点心思在音乐本身这个事儿上 啊、哦，明白了。所以二位都不是说现在就是专职于投入这个乐队当中，还是有其他的工作吗？ 应该说是，我觉得是这种状态更轻松。其实那个时候，实话讲，我觉得年轻的时候你的功利性会特别强，你会可能觉得，比如说我们在音乐风格上，或者音乐的这种编曲和它的哪怕是音色的选择上，你都会有一些纠结，你会觉得我应该用加法、 嗯、 现在说可能用加法就觉得还不够满，我要再加再加再加， 用乘法。 对，然后何老师这边觉得我的唱应该再多一些轨让它多发挥，因为它有可能有18般武艺都想使出来、 嗯、 但现在的阶段我觉得就是慢慢学减法，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适合这首作品的某一个点、 嗯、 我就只用这一拳或者是、 嗯， 对，就是这种的纯粹感，我觉得比也是玩音乐最初的一个初心吧。 嗯， 对。 而且那时候我觉得还是比较幸运的， 嗯、 因为在 刚出道 很小的时候，刚出道的时候，我们就进了国内最大的公司了。 哦， 对，然后就签约泰和麦田。那个时候， 哦、 老宋刚刚从华纳出来，成立了泰和麦田、 嗯。 我们是第一个签约的新人。 哦、 然后我们前对乐队是签约第一个，然后我们前面有好多师哥师姐，比如说老狼、叶培、朴树、然后马文君、包括后来的房祖名、李宇春什么的、对，我们都在一个公司， 对。但是慢慢的，现在能不能让两位就稍微透露一下你们现在各自的另外一个 职业 对、是做什么的？不用说的太具体 啊、 其实就是我先说自己，可能是一个摄影师。 哇， 摄影师 就是选择这个，对，就是拍照 那种、那种专业的职业的摄影师吗？ 职业摄影师、 嗯、 因为其实那个时候为什么选择这个，就觉得因为它也是不是重复一件、像可能朝九晚五重复同样的动作，它可能还有一些创作性，有一些让你发挥的空间。 没 有，也有时候其实也会 就是不想 坐班，对，就是不想坐班。 也坐班也得因为还会做一些市场运营方面的工作、但是为什么去选择这个行业，会觉得他会有更多的空间给自己， 嗯， 因为他有可玩的东西嘛。 对，也算是一个爱好变成了一个职业，是吧？ 对，最初是一个爱好，后面变成了职业。 对，就像当时组建乐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想把它当成一个爱好来弄？然后 其实学音乐对我来说，刚开始就是误打误撞，因为那个时候是只是学了，可能也就不到一年时间的吉他、可能会弹几首歌，然后知道这个我们音乐学院有一个专业，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就这么走进了音乐的圈子。 哦，明白了。那嘉义呢？嘉义 其实刘老师他也不是普通的摄影师，就是在他镜头底下拍出来的很多都是比较大牌的一些音乐 啊。 对， 比如说， 比如说 太多了， 那是挺多的， 对，特别 挺烦。挺烦我的微博 是吗？ 已经多的都想不出来了。 哦，那嘉义呢？嘉义你是 我现在比较跨界，然后他们也说我，哎，你是一个会变身的人吗？因为、平时我是上班、然后可能跟音乐行业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在互联网。 哦，在互联网。 对，最早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选择出来工作，我第一个工作是在新浪微博。 啊、 对，属于新浪微博最早期的创始团队的成员。 哇，好厉害！ 厉害！ 然后大家欢迎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九八二”，关注一下我们， 关注一下北京青年广播， 关注 了 我们两位， 对，关注一下我们今天 New Cake。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进入互联网行业，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嗯， 然后现在在创业。 哦，现在也是在 创业。这个就是一个魅力所在，就是你看他现在是跳到了互联网，然后我是做了很传统的一个偏手工艺的这么一个行业，但是呢在回到音乐这个事儿上，就是非常的融合，就是没有发现有排斥感。你可能都已经过了十年了，但是每次比如说我们平常排练也好，演出也好，再回到这个舞台或者是去排练室工作录音的时候，那你的感觉就又回到 原来的那个状态， 哎，对， 又回到原来六岁出道的那个状态。 这种是你完全自己可以控制的，就比如说，这个东西是你我想到了就这么做了， 嗯， 我是有绝对的百分百的权利，或者是我的能满足我这方面的成就感，或者是我能把我自己的想法通过这个方式传达给别人，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魅力所在，音乐。 对，而且音乐是我感觉是一个解药，就是平时工作，特别是比如说 压力特别 大， 包括我们在互联网，包括自己创业的时候，其实他这种压力是真的不是大家所想象的。 对， 比如说你们在舞台前看到的各位大佬们的光环，其实他们背后都付出特别多。 是，没错。 对，音乐其实是我们一个解药，就是释放的一个渠道， 一个解压的一个方式。 对， 那你们觉得就是你们的这个工作和现在组建乐队之间会有什么，比如说时间上的冲突呀，或者说精力上的一些不够用吗？还是说真的就像你们说的解药一样？ 实话讲，肯定是会有， 肯定会有 在时间上，比如说你的演出跟你的工作中间撞衫了，或者你的档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做一些协调。那但是大部分我觉得还是能精力上我觉得是能分配得开的。因为你做这个事儿是很让你愉悦的事儿，比如我可能就爱吃水果，我爱吃西瓜， 对，但你吃的时候你可能会费很大劲把两个西瓜抬回家，但你觉得、嗯、哇，我想到我要把它吃在嘴里， 值了， 很甜 了，就是不管怎么说，自己的职业是摄影师，就是大家不知道刚刚在看两位演出的时候有没有猜到这两位是有这样的工作的人。 对对对， 就是我真的 一 开始 以 为他们是专业玩乐队的， 专业玩乐队的，对， 然后其实一个是摄影师，一个是职业的摄影师，另外一个是互联网，这个做互联网的创始人。 对，没错，也是凭着他们对音乐的这个喜欢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嗯、那二位都是音乐专业出身的吗？ 对， 嗯， 我们都是，其实是师兄妹，对，我们都是一个学校、哦、天津音乐学院的。 哇，老乡，嗨，我也天津的、啊、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哇，老乡，我是北京的， 撞得好像、 嗯、所以两位也是从这个专业的院校出来，然后经历了一段 背井离乡，我们家乡都很远，我是西北人、 啊、 在青海、 啊、 对，我是浙江 人，南方人，浙江 人， 哇， 一个西北，一个浙江， 对，然后从天津， 从天津现在到北京来做一个乐队，嗯、这个我看到，我们一直播上这个季白家的小鱼， 以后把这个名字 好 起的稍微好念一下、 这个。这个名字起的，刚刚鹏哥不是说就像比喻成两个，就是拎了两个西瓜回家嘛，啊、就把音乐比喻成西瓜，然后他说哈哈，我正在吃西瓜， 正在吃西瓜， 哇塞， 对， 说到味蕾都有反应了， 对 对，没错。 然后、这个、 谢谢大家送给我们的小礼物， 对，谢谢 很多的音符， 这个不叫光一叫啥好呢？他说厉害的跨界。 厉害的 跨 界， 其实我觉得现在会是一个主流吧，因为他们有人说这叫斜杠人生，然后也 叫 斜杠人 生，叫 slash 斜杠青年， 但是觉得哇 slash 都是人人都是 slash 也挺好，一个著名的吉他手。但我觉得这其实以后会成为一个趋势吧，就是未必可能你现在的工作是你特别中意或者是满意的、嗯、但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让自己的成就感或者你的社会价值得更多体现，我觉得是、嗯、会是一个趋势吧。 对，没错，就是每天重复着自己的本职工作以外还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且 一方面 还可以赚钱。 对 啊，对，这个也很关键， 这个是主要的， 这个点呢、啊、 对不对？ 对对对，就很现实。在自己工作压力大的时候还可以通过这样自己的爱好来排解情绪、 嗯、 然后还是一个自己特别喜欢干的事儿、嗯、还能赚钱， 对，还有额外的收入， 对， 我觉得特别好， 主要还是开心，我觉得排解那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功效而已、 嗯、 主要还是喜欢这个事儿、嗯、 做人嘛，最重要的就是 开 心嘛，开 心吗？好了，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6。那现在在我们这个直播平台当中关注我们的节目的小伙伴们，肯定有很多人一直在期待我们的第一个问题、 啊。对，也有很多人问怎么来回答问题，怎么来抽门票啊？再先跟大家说一下怎么来抽门票。在我们这条就是微博搜索活力982，我们这条直播微博的下面留言我们这两个问题，因为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会问两个问题，马上就要提出第一个问题。 对、 嗯、 第一个问题大家听好了哈、嗯、 听好了， 马上要说了哈，哎，我想先喝口艾夸。 咱们这植入要这么硬吗？ 没有没有， 哎，我其实觉得这爱夸瓶子真不错、嗯、真好看， 对吧，是不是？来，我们两个一人拿一个， 假装的喝一口啊。 为什么不给我们？ 来来来，给你们你们能水啊。 给 好、嗯、大家听好了哈，我们第一个问题要出来了。我们第一个问题呢跟我们手中的这个爱夸的瓶子有关系，就是爱夸， 给我们俩一个特写， 对， 谢谢， 给我们两个一个特写、 嗯、 这个爱夸的瓶子呢，它是应该是在今年的时候出了几个新包装、 嗯、 我们的问题就是爱夸的这个新包装的瓶身这一条一共 有 几 个 颜 色？ 对，我相信关注、这个 就是、我们俩是已经拿了俩颜色了，其他自己有还有什么颜色自行百度或者去楼下超市买一买也都是可以的。 楼下超市买一买可还行。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哈，我们今天的问题是爱夸的这个瓶子有几个颜色、 嗯、对， 然后现在是我们的第一个问题，那在一会儿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出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跟我们今天的节目有关了， 对， 是跟我们今天到场 的 二位嘉宾是有关系的、 嗯、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真听节目才有可能获得这个王凯爱夸见面会的 门票，而且啊、 嗯， 要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啊、这个不要在我们这个直播里面给我们留言， 对 啊，一定要在这条直播下面的评论区里面把这两条问题的答案啊编辑成一条文字，我们的后台工作人员才会认证这条为有效的答案，才会给你发取爱夸王凯见面会的门票。 是的，没错，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28，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 FM98.2 AM927千赫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982 活力榜。 今天到场的嘉宾是我们的 New Cake 乐队的两位主唱何嘉毅和这个吉他手刘玉鹏、 嗯、 那我们稍作休息，在半点的时候会有一小段的片花，片花过后我们继续来和我们今天的嘉宾聊一聊他们的音乐故事。嗯，一会儿见， 稍后再见。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982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只剩别人眼中的美丽上，生活已失去了方向，不想再对你说什么，不愿让你再想太多，沉默代替了你的感伤，以为你理解我的想法，你却说厌倦的理想，你想象与爱自由游荡，你想象鸟儿自由飞翔。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每天下午5点钟为您准时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思农。 这个一场期待已久的相约就在8月24号上海大宁剧院爱夸王凯见面会，这个夏天凯凯王王凯与你细水长流，再次邂逅。 对，没错。那现在守在我们一直播平台前面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哈，我们今天会送出2张门票，只要您回答对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提出的2个问题，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微博的下面回答出来，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门票。那第一个问题我们在上半段已经提出来了，就是爱夸的瓶身 一共有几个颜色， 对，非常的简单。那第二个问题也会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随时有可能提出来，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对， 此外我们今天来到我们活力酒吧做客的还有我们的 New Cake 乐队的 2位。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New Cake 新蛋糕乐队。 对，你们刚才还要说什么来着？ 还要说什么来着？ 直播的时候， 对 啊，我想说就是王凯真的是挺帅的， 脸都红了， 脸 都红了， 对，脸 气真的很好。 真的，我能看出来他是真的很喜欢王凯。 对，因为刚刚在这个中间片花的时候，我们就在聊这个事儿嘛，就是真的，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假的，就是 对，只是奉承一下， 奉承一下， 我们， 但是就是 仔细的看， 就是但是你仔细观察他的面部表情，就一下子那个小娇羞的感觉，哎呀，王凯真的好帅， 小女生的那种感觉， 人家本来就16岁好吗？ 对，忘了你16岁了， 哎，说明人家是厚积薄发，他也是沉寂很多年，突然出来这些作品都非常好， 对，而且我们刚才也说了，还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吉他手刘一鹏 从这张 EP 里面的照片里面看，长得很像靳东，不知道小伙伴们有没有发现？可以给我们一个特写吗？ 来，给一个特写， 来，就是这个有没有长得很像靳东？ 像吗？ 只能活在照片里了。 对，王应该算王凯的大哥靳东吧？ 对， 那也是欢迎两位今天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刚在我们下半场的开场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播放的是这张专辑 里面的第一首 EP 当中的主打歌 曲， 算是叫做 燕 雀 的 理 想。 对，那也是通过我们看了这个 MV 以后，我们会发现在这个 MV 当中有很多的 老板 boss 大老板 CEO， 对， 就是真的。这首 MV 里边，它最吸引人的一个点，而刚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在听歌的时候不自觉的开始抖腿了， 一首抖腿歌 。然后可能大家在我们直播平台上看这首 MV 的，可能会发现，在这首 MV 里边，它会出现很多很多不同公司的 CEO。为什么会把这些大老板请到咱们的 MV 的制作里面呢？ 对， 因为《燕雀的理想》嘛，这首歌词本身讲的就是一个关于理想的故事。然后可能在任何人都不看好你的时候，任何人都鄙视你，或者是去不信任你，不相信你的时候，只有自己 靠自己去坚持， 靠自己来坚持撑过这一片。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可能得何老师都讲一讲，这个就是找来了很多这个我们应该叫创业家吧，可能很多人管他叫行业大佬， 其中好像也有你们的朋友是吧？ 对，有一些朋友，然后有一些可能大家都会认识，像网红王自如，然后猎豹移动的 CEO 傅盛，大家可能他是在行业内是比较有名气的。 对， 但是其实大家看到他们光环的外表之外，其实他们背后付出的是特别多的。 对， 我们之前就经常说，比如说我们要去做一件改变世界的事情，但是你成功之前你是很会被很多人质疑，甚至是不看好，但是你一定要去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对，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因为现在这种就是摇滚乐队很多，不管是说专业的还是说有的就是 单纯喜欢的话， 其实这条路还是挺难走的。 对， 所以我觉得你们这首《燕雀的理想》是不是也是有一点点含义是在说你们的这个音乐的道路呢？有没有这样一方面的？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较正能量吧，还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力量。他不管其实哪个行业都不容易，我觉得。 对， 光是 不光是音乐行业， 那这首歌是你们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是由哪一位创作出来的呢？还是大家一起？ 磨合 应该算是半集体创作，对， 哦，半集体， 因为他半集体创作， 对，因为在歌词他也修改了很多次，然后编曲也更改了很多， 改过有好几个版本，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最开始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demo， 然后慢慢去把它雕琢出来， 嗯， 对，更多的我们是想，其实就像刚才说的减法，就是更多的想把这个想表达的意思，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大家， 好，明白。 对，而且其实在做这个歌的时候，包括我们去邀请这几个大佬的时候，他们听了以后 非常认可， 就是非常有感觉， 对对对， 大伙儿如果有想听到这些这个大佬们给的一些忠告或者他的一些 他们的一些 理解，对对对， 嗯， 对创业也好，对理想也好，我觉得也还真的我也受益匪浅，因为他们在那个在录这个 MV 时的时候，我们也在 全程在摄影师， 对，然后我们在听， 我是 专 大佬们的 专业摄影师了， 对， 用上了自己的专业， 对，用上了自己的， 因为这个就自己来嘛，这个对自己能干的事都自己上阵嘛，所以在那个 全程都是你拍的吗？ 平面都是我拍的， 平面 都 是 你，然后有专业的摄影师， 但主要我也抱着学习的态度，什么大的公司真的好大， 对，去他们公司去拍，然后去取景。其实一开始去邀请他们的时候，他们很担心，因为他们没有在就是音乐的 MV 里面出镜过，包括表演， 一般的这种 也没有 偏娱乐化的， 他们都没有，对。 那正好是这个作品，他们觉得比较认同，然后也比较戳到他们现在心窝子里了。他们现在比如有些可能真的是碰到困难阶段，或者是需要一个抉择的阶段，正好有这么一首作品，他们觉得可以去帮他抒发他自己的想法， 是 来参与来。 那你们这部 MV， 刚才我们也是在这个休息的时候大家也聊了一下，好像在拍 MV 的过程当中还是挺辛苦的，是不是？ 对，因为我们那个时间紧， 刚好我生日，然后 他生日的那天，他还生病，然后呢，我们这个前期准备嘛，因为我们尽量的去把控成本，我们所以要当天晚上下午到，然后晚上一取景，下午取完景，晚上就开始筹备。 这个 MV 是在哪儿拍的？ 北戴河，对，很近， 哦， 对，因为其实要凑， 对， 大伙的时间会比较难把控，所以这样是效率最高的。 对，没错。那我们一直播平台上面有说，哎呦大谢嗨你好说一朝成名天下知，还有季白白家的小偷说创业家真的很不容易，也很厉害， 对， 还有他也说了燕雀也有自己的理想， 燕雀也有鸿鹄之志，对， 是的，没错。 下面还有位朋友说每一份理想都值得被尊敬， 懂了， 对，加油支持每一位在为理想奋斗的人们。 怎么了你？ 他这个字儿没打对。 对，每一个为理想奋斗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而且刚刚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平台上面，我们的老朋友乐活派雨涵 说， 说 到生日，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对，那我们就一起祝他 生 日 快 乐， 生日快乐，雨涵生日快乐。 对。 不知道我们今天的这个新蛋糕，就当成我们今天送给你的蛋糕吧， 当成一个新蛋糕了。 New Cake 乐队就当成我们送给你的一个新生日礼物，对，我们美丽的女主唱说送给你， 把音符送给你， 对，不能把女主唱送给你， 对，送两张专辑给你还是有可能的啊， 对，没错。那二位现在我们也知道，好像也是有了。好像一鹏是现在已经有了家庭，有了宝宝了，是吧？ 对， 那你在这个刚刚好像也说了，他在摄影的时候， 对，因为在刚才直播的时候，有一个朋友给我发微信说，那个你应该告诉主持人，你拍的最大的这个大咖就是 大咖， 就是你的女儿。我就想，哎，这个对，没毛病。 为什么？因为他一直不配合吗？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是。女儿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上天的礼物，因为管她叫恩宝嘛，她就说你拍的最大咖就是恩宝，是我的姑娘，对，所以就聊到这个事情。 那你们觉得就是在现在你们也是有自己的职业，然后也在玩乐队，还有自己的家庭，你觉得这三者之间能够有一个权衡吗？就是可以把它平衡得很好吗？ 我觉得应该权衡的不错，因为从我跟我女朋友现在是老婆了，那其实从认识之初他们就会，他一路看过来，其实他一直在抱着支持的态度，不然我们也不可能走在一块儿，对。 哦，明白了。哎，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面说直播又 卡住了， 直播又卡了。我们现在技术 应该是这个 大家 人太多了。 对对对 对，那现在大家就可以转战到各大 FM 应用商店里去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其实做广播电台的全频可视化系统就这点好，我们一个崩盘了，还有另外一个， 我们还有一个拖着。 对大家可以通过、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喜马拉雅、 喜马拉雅、蜻蜓 FM, 等等去搜索北京青年广播， 对 FM 98.2。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在我们那桌平台当中的很多人，他们卡了，他们是听不到广播、听不到我们说话的声音的，而且他们在急于求票。 那这可能就是一个 bug 了。 对，那我们现在就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先把这个系统修好了，我们跟导播老师对接一下，系统大概什么时候能好？不过我们现在还是说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继续我们接下来的话题。 对，大家不要这个担心啊，我们的画面一会儿就会出现的。如果大家有机会，而且您是在北京地面上的话，可以搜索我们的调频 FM 98.2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的问题我们也是会说出的。 是的，导播老师，我们的视频平台现在如何了？因为其实我是想让两位去现场演绎一下《燕雀的理想》这首歌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把视频直播修好了以后，我觉得才行，是不是？ 咱们接着聊聊这个两个乐队主创人员的身世问题吧。 身世问题。 其实刚刚也是说了，对，刚刚也是说了，从6岁开始就一直坚持着自己的音乐梦想。那就是为什么要？ 他会当真的，我跟你说。 为什么要就是选择在这样一个而立之年，继续坚持着这样自己的一份梦想？ 对。 这其实也算个八卦问题了，就是你们在坚持这份梦想的时候，自己的家人是什么样的态度？ 我的家人是非常的支持，然后呢，其实我就跟而立之年没关系，你就算到了不惑之年也依旧。因为我其实最近有碰到一些长辈，可能大概都已经将近50多岁了。 然后他们还在组乐队， 对，还是在，他可能在完成自己作品。他说什么事都不晚，你想做这个事情，你只要想到就去做就好。 那你们有想过一直要做到什么时候吗？ 我想到一直做到我能坚持到最后那一秒。 哇， 80岁还能蹦得动， 对， 依然 可以。可能有人说会觉得有点说的是话有点空，但实际上其实它就是一个习惯，就是你可能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以外，你就是想搞一些跟音乐相关的事儿。 对， 出去玩也好，带把小琴，然后呢海边，对，喝点小酒，然后弹弹琴，唱唱歌。 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一直播平台已经好了。 导播老师说一直播平台已经好了啊， 对，大家 现在 可以去看了。对，哎呀，真的，就每次到这个时候，我们的直播都会被大家的热情卡一下。 对，因为这个大家喜欢王凯的热情程度实在是太高了。 对，没错。 对， 那我们现在也是刚刚也说，我想让这个今天到场的两位 New Cake 乐队的两位嘉宾来为我们现场演唱一下他们这张新 EP 的这首主打歌《燕 雀 的 理 想》。那现在就请两位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去给我们现场演绎一下。 有请二位，有请。 各位守在直播平台前面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哈，我们可能在演出之后就会抛出我们第二个问题，而且我们现在直播平台已经好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准备好了吗，两位老师？好的，不着急，好 着急，不着急。 好，开始。 也许从小就没置身别人眼中的美丽上，生活已失去了方向，不想再对你说什么，不愿让你再想太多，沉默代替了你的感伤，以为你理解我的想法，你却说厌倦的你想象鱼儿自由游荡，你想象鸟儿自由飞翔。 也许再也不会飞翔，梦想是去追的翅膀，迷失在天际的远方。不想与你诉说什么，不愿让你再想太多，沉默沉默了我的感伤。却说厌倦的理想，你想象鱼儿自由游荡，你想象鸟儿自由飞翔，我不愿做那游荡的鱼，我不愿做 非常感谢这个 New Cake 为我们带来的这首 现场版的 厌倦的理想，这个 Level 唱的真的很好听啊， 对，真的有感动在里面。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2，那守在直播平台前面的小伙伴们注意了哈，我们第二个问题就要给大家抛出来了， 大家认真仔细的听好了，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New Cake 乐队，他们在这一次的专辑当中的 主打歌叫 什么 名字？ 这个 主打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放了两遍了 ， 现场版一遍 ，MV 版一遍。相信大家如果认真听了我们节目的话， 一定可以知道答案的。 对，可以知道答案。那也是非常感谢今天这个 New Cake 的两位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那不知道两位在之后未来乐队整个的这个走向，就是下半年的计划会有一个什么计划吗？ 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朋友们介绍一下，就是以后会在哪儿看到你们。 对， 我们的微博，官方的乐队微博微信， 对，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 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你的微博， 就叫 New Cake，N-E-W-C-A-K-E，New Cake， 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在微博上搜索一下，然后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 New Cake 乐队。 是的，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17:53， 再跟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爱夸这个矿泉水一共有几个颜色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New Cake 乐队，他们这一次专辑当中的 主打歌 是什么 的名字？ 一共两个问题， 对 啊， 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写在我们视频直播的这一条微博下面，就可以有机会获得到我们今天的送出的爱夸王凯见面会的 门票了。 对， 也那个也 嘉义的这个脸上， 我们是不是可以现场公布答案，自己把这个票拿走？ 那 是 不行， 我把这个票拿走可以的， 正好两个人把两个票拿走， 是的，没错。 这个刚刚我们的直播一直播上可能也许是有两个直播的微博，大家可以在这两条微博下面 任意一条下面只要留下来你的答案就可以。那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关注我们的 New Cake 乐队，因为他们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重新组建出来的一个乐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我们节目。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为您正在直播的九八二活力榜，咱们 说的真溜啊！ 明天 对，我们明天还会有送票活动哦。 对，大家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节目。 没错，那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拜拜。 我们明天再见，拜 拜。 拜 拜。